落力为你好，得不到分数，你决定要跟他日后同步。他不懂爱惜你，我乐意操劳。 我决意爱他，祝我愉快吧。你最明白我，痛极亦留下，伤得很重也不怕，我愿意等他。 还看着你， 他会感动吗？ 看你在悬崖走路，他却放下你，只照顾自己。 我惯了爱他，你怎样做？在悬崖还是我无退路。 对你好，无人稀罕我好，无人欣赏我好。原来你习惯他一套，从来没有看我看得清楚，我知道。不必得到，不妨陪衬，但愿为你好。 他从来都比你差，仍然死心爱他。垂头再度听他欺诈，祈求他说爱我，为何尚未等到？可能这秒事成未到。 是受罪也好，听听你哭诉。你说难过总比分手更好， 我说几多的女主角也受过煎熬， 情况坏到 他也许做到， 你信任来年一日他答应做到， 他也许做到， 通通都做到。 我也似你的无从劝告，宁愿牺牲都不愿却步。 对你好，想我好，原来你习惯他一套，从来没有爱我看得清楚，我知道。不必得到，不妨陪衬，但愿为你好。 他从来都比你差，仍然死心爱他。垂头再度听他欺诈，而明知你爱我，我竟不未知道。好人说我未能做到， 你当我是知己，我看得到，我当你是一生前途。 彼此也是沉迷盲目，控制不到， 怎么好都等不到，怎去做？无人珍惜我好，无人喜欢我好，原来要学会他一套，从来没有问过，记得清楚，我知道。不必得到，不妨陪衬，但愿为你好。 为何他不够好？ 无 奈我又与他拥抱， 仍然相信我会有好生得好报， 可能到某日会知道。